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声想人， 一个冇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今集点子冰冰就翻嚟啦，咁就先睇一睇有咩人脚先。咁 EV 喺度啦， 粉过喺度啦， 阿俊喺度。 点啊？你哋而家 抢麦啊？ 喺度斗抢。 Peter 喺度咯， 仲有 Y 人啦。 哇，大家好立路啊！点解呢？因为今日 Peter 爸爸用个好蛊惑嘅眼神望住我，搞到而家越嚟越紧张。 因为我哋今集推麦嗰个咧就换咗个粉果，就唔系用开嘅的种。咁大家知道一个专业人士同非专业人士嘅分别啦。咁就好危险嘅呢集， 令到大家都冇咗信心。 唔系，大家听到咧就 细咗声啦，咁啊唔好怪我哋啦，系一个某个推麦人嘅问题啦， 唔关对唔对麦事嘅。 大家听到啊，大家好彩呢集。 好啦，喂，唔好讲咁多，快啲 开始啦。其实 in 足嘅就一开始先讲晒先啦。咁我哋例牌都要多谢翻 Rex 先请我哋去出名先啦。咁啊霸咗人哋半台，咁啊真系 鼓掌啊要。 都真系几唔好意思，我真的。 一个月一集， 低 rating， 冇收视，冇爆点， 又唔讲， 仲要两个总都系漫迷喺度开个阿仙奴节目，食佢半台。 仲监制又车迷， 系个监制仲要车迷嘅添，真系几呕血。啊，咁就好啦，烟烛嘢讲完啦，咁啊正式步入翻今日嘅节目啦。咁今日节目循例咧，咁开始都系讲翻啲杂碎嘅嘢啦。咁跟住就會去到賽事嘅回顧啦，咁跟住呢就正式步入我哋今日嘅題目啦。但係今日題目暫時唔講住先，因為方便大家隔幾日嚟聽呢，咁可以變獨立節目咁聽。所以就唔講個題目住。 你遲啲有緊嗰啲暑假嗰啲係咪都係咁樣嘅，即係等幾次 都啱啦啱啦，阿俊講得啱啦，咁要同大家預報埋個暑假點子冰冰嘅運作流程先。 竟然俾我帶咗入 嚟。咁點子冰冰喺暑假裏面呢就為咗慰藉返阿仙奴優貴的關係呢，所以我們決定每一天 重播的， 是啦，重播 好像亞視那樣，一天播四次， 還要有 promo。 是啊，叫焚中波，我們剪回那些 promo 出來。 是不是叫歲月流星啊？ 不是要先說回，我們就會將一個月四節斬開，分別每個禮拜出一節給大家的。 這樣都可 以啊？是啦， 即是呃錢啊， 學亞視啫，都是 呃錢咁啦。咁大家每個禮拜單一集來聽啦。但最好笑的就是我們從來未問過 Regis 的同意咯。即系到时成唔成行唔知嘅。 希望呢个节目可以支持到暑假仲有开。 其实话时话呢一个节目如果去到呢一集咧都十二集噶啦，下一集系第十三集，因为 season 已经完噶啦。咁 Regga 再俾唔俾我哋做落去真系唔知 道。咦，下集照开咪攞个蛋糕嚟切下先咯。 系啦， 一周年喎系咪叫做？ 唔系一周年先攞个蛋糕出嚟切下。 一周年，唔好讲咁多。Regga 先已经 run 咗十年噶啦，大家如果睇咗杂志嘅话就知道。OK， 好啦，正式步入返節目啦，真係要講返啦。咁對上一個月啦，咁其實阿仙奴都發生咗幾件大事嘅。例如歐聯啦、足總杯嘅賽事都踢咗啦。咁另外一啲球員喺場外嘅表現呢都係非常之受到非議嘅。咁第一 咩表現呀、 簡直係勇猛啦、勇武啦。基奧特第一單嘢，咁太陽報爆出喺酒店嗰度同女巫特兒偷歡啊。咁啊死都唔認之下呢就俾人 post 咗張相出嚟呢就俾人爆大鑊，之後呢就 斷正 啊，斷正先道歉嘅。但係最新嗰單傳聞呢就係話因為前日我哋錄音嘅前日啦，就俾人影咗張相，佢同一個 agent 就一齊食餐飯。咁呢今日呢Mirio 即係鏡報呢就最新出咗單新嘅故仔呀，就係話阿基奧特個老婆唔鍾意佢喺英格蘭繼續發展啦，就返法國。咁所以呢就我覺得單呢個故事呢就跟住嗰張相嚟創作出嚟嘅，即係大家都知道禮拜六禮拜日嗰啲足球報紙係幾咁可信㗎啦，係真係嘅呢一個禮拜六禮拜日嗰啲真係唔使信嘅。 鏡報真係 唔係鏡報睇一睇個作者名囉，如果係 John Cross 嘅我會信一信先囉。 係咯，咁啊跟住 John Cross 都係長頭草嚟嘅， 啊都長頭草噶啦，其實一陣間我哋先講長頭草。 講呢啲消息，我又有啲即係建議大家有個 post， 早前唔知乜鬼嘢足球唔知乜咩 Facebook 有個 page 咧 ，post 過一個什麼傳媒嘅一個 list 可信度，我覺得好值得睇，好值得大家去。 但係呢個可信度喺我三年之前我喺 Daily 嗰度已經同大家講咗。 咁大家好多 唔緊要啊，網上有人重温咁咪重温一次咯，冇所謂啦。 嗰個 list 都幾詳盡嘅，我覺得寫得。 咁講完基奧特之後就賓特拿啦。 誒，又衰咩啊？ 基奧特唔係仲有單三 P 事件？ 哦，三 P 啊 ，P 同爸爸呢啲嘢咧，我哋暫時講講個片面先，因為暑假有一集係同大家論盡所有兵工廠嘅壞孩子。 你收到風個另外嗰個係邊個嚟啊？ 未收到風， 高斯尼。佢老兄，佢 可能 佢老兄弟发明嘅你啊， 唔知啊，唔知边个， 仲有边个法国帮噶？ 大把啦，但我信沙格兰唔系咯。 你信爷爷沙朗高唔系啫，其实 系都系啱啦。 又边个位你入啊？ 正到肥， 仲有迪亚比嘅。 佢脚脚咁嘅 大啊，迪亚比 受伤期间冇乜嘢做。 O K， 好，喂，芬特拉讲到而家都未讲到啊。 咁佢咩事啫？ 芬特拉1月20日喺伦敦 Nightclub。流连到半夜，欣赏咗场脱衣舞，咁之后就俾云家雪啦，雪都不特止，最近咧就好似话扮伤，然之后自己翻返哥本哈根，跟住又醉酒闹事喺部的士嗰度咧，又除裤露鞋，甚至用嗰个部位拍打对车门。 哇！几伟拉呢度？ 乱棍敲车门。 计伟拉之后，另一单。 另一单露鞋拍嘢啊！ 系拍嘢，系啦。啊，跟住讲， 佢都系冇得出场嘅，以后都 系。啊，讲完 啦，好似话讲嘅冇出场 啦，冇噶啦，因为 最后一场。 唔系，其实经济学上面嚟讲，同大家分析过啦。因为爷爷沙朗高就佢始终要搵时间浸佢啦，同埋宾特拿得翻半年约嘅关系就费鬼事。 我以为翻半条命添。 O K， 咁讲完啲色情啲嘅嘢之后咧，就 讲啲暴力嘢啊。 都唔系暴力嘢嘅，今日奥斯尔撞一撞车啫。 我撞车。 就轻伤，咁就。都調查緊，但就冇人被拘捕嘅，暫時都咁唔知係咪咁就影響咗佢之前嘅表現啦，可能咁就另一單就其實都唔係幾關兵工廠事，就關我哋對手拜仁事嘅。咁拜仁咧就有個贊助商咁啊，漢莎航空啊，咁佢早排咧就喺第二回合對阿仙奴比賽之前咧，就喺呢個微博嗰度出咗張改圖啊，就將兵工廠個會徽嗰支炮咧就 broken 咗。跟住再將個名改做 Absence， 咁咧就受到我哋中國亞洲區商務總監啊顧同所關注啊，就話可能會保留呢個法律起訴嘅權利啊，同埋最緊要嘅就係漢莎航空咧呢一單嘢就喺馬航之後嗰單嘢咧就突然間出啲咁嘅嘢出嚟，就引起咗中國嘅一啲球迷嘅不滿啊。所以呢單嘢而家都幾大單嘅。 有關馬航先，賴得賴啊！ 係啊，賴 得賴賴㗎啦。 嗰啲情緒谷埋一齊，你知㗎啦。 係你知嚇，其他國家啲情緒係咁㗎啦。 係啊， 咁但係呢咁樣改人哋個會徽又唔啱嘅。 有攻擊性咯，有攻擊性。 係咯，咁啊唔啱嘅。 同埋拜仁啲球，拜仁球會都好似俾歐聯嗰邊罰咗50,000磅嘛，因為有張海報就講咗咩機嘅槍手嘛，就係阿奧斯爾個 pat pat 突咗出嚟嘅漫畫嘛。咁係啦，嗰張嘢就俾人起訴咗就罰。 咁呢排都好多幾歧視嘅事件嘅啫喎。 拜仁。 跟住蒲和紅磚有試過歧視淨係日本人只可以入嗰個看台嘛，跟住俾人罰咗唔可以入，即係冇球迷嘅主場，即係閉門作賽咯，有一場係我記得。 嗯，咁就。呢一個就講到依度啦，咁就繼續講埋啲花邊先。咁阿基拿比就決定代表呢個德國，唔代表克羅地亞。 選擇錯誤啦。 係 啊。 唔係基拿比，應該係希頓啊嘛。 唔係基拿比，基拿比。 基拿比啊。 係希，我唔係希望我打錯字啫。哦。 基拿比表示 日後希 頓係。 我打錯字啫，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係基拿比。 係啦，咁阿藍斯就去咗杜拜做康復療程嘅，早排。咁啊，同阿 Tiger Woods 打咗場高爾夫， 所以又整傷，整親 啦， 又要遲多3個禮拜。 啊，講起啲受傷嘅消息，阿仙奴喺琴晚就啱啱多咗個受傷嘅，阿公子良。 代表踢U21 聯賽即係錦標嘅時候咧，就受傷被擔架抬離場啊！ 又 咁嚴重， 係擔架抬離場。 好似上次係咪上年外借韋根已經有 擔架， 係啦，冇錯， 有傷過一鑊㗎，要 係啦， 抬離場。 不過但係講起即係球隊嗰啲傷患啦，雲家都話而家要即係 切查嗰個訓練系統啊。 切查點解有啲 點解人咁多受傷？ 而家先切查就遲啦，講咗咁多年， 十幾年咧。 唔係，不過遲做好過冇做嘅，依然要堅持翻呢樣嘢，即係起碼覺醒先 OK。 你話從各方面切查， 我又想跟翻呢個節目嘅傳統，兜翻之前個 point 先。Peter 爸爸，點解你覺得基拿比代表德國係一個錯誤咧？ 即係如果要睇而家德國啲後生球員嗰輩啦，又排唔到去啦。即係 你覺得 喺 人才輩出嘅地方， 佢 難爭啲。 一嚟咧，第二件事可能唔係喺德國踢波啦，係嘛？咁即係你冇咗派人啊，多文特嗰支領隊們嗰啲嚇關注程度啊， 但我又覺得佢聰明啦，因為雲家對於一啲會踢非洲杯嘅球員嚟講，都唔係幾重要。 啱呢個亦都係。 所以喺佢自己嘅諗法嚟講係正確。 因為要打非洲杯 啱嘅，如果你再用佢自己諗法諗睇法嘅話，佢唔一定要一世打阿仙奴噶嘛。 係咁啊， 啱啱先 呢個 係嘛？ 因為要踢非洲杯呢個又係一個。對於歐洲球員、歐洲球會嚟踢嘅球員嚟講，亦都係一個，我覺得係個 witness。 係，同埋前居可鑑嘅就係阿費林波啊嘛，有得代表英格蘭，唔代表代表翻佢自己祖國嘛。 加拿大。 結果就而家就係啦。好，跟住頭先我哋咪講到阿公士亮嘅，咁一啲被邊緣嘅球員都要繼續講一講翻嘅。咁啊，朴主榮啦。咁啊，再次入選翻呢個國家隊， 再次入波 啦，但亦都再次入波嘅，係啦。咁跟住就普多斯基又嚟了啦，咁啊， 佢又去边度影相呢？ 阿科隆王子就首先喺今晚对热刺之前咧，就又搭的士扮晒嘢，就话去热刺个球场度又喺度私影啦。跟住早排又飞，早排咧又飞咗翻科隆啦。啊，但系好奇怪，芬特拿飞翻高本哈根就俾人罚，但系普多斯基飞翻科隆咧就完全冇俾人罚过。 系咪有批准同冇批准嘅分别啊？ 可能系啦，咁呢个。 人家话阿宾德拿冇即系攞咗批准就自己飞咗去哥本哈根啊嘛。 系。 咁宾德拿有负面新闻咧？ 波之后翻翻去嘅。 宾德拿负面新闻太多啦，真系。 咁你个印象已经坏咗啦嘛？咁你俾人写，肯定系写呢个宾德拿先噶。咁容易可以写一单新闻出嚟嘅时候。 系咁，記者成日靠阿仙奴開飯呢、這個，我哋都經常強調噶啦。好，跟住就阿慈生好緊要嘅就係阿即士個女球員咧，就係啊，好想我哋講 嘅。 唔係因為慈生成日叫我哋講啊，咁而家講 放心上出嚟睇啦。 係啊，得一句講嘅啫，就係個女子隊教練咧就證實咗依單丟咧，原來阿奧華馬斯幫手有份做勸彈嘅。阿慈生就即刻好失望嚇，原來唔係講噶，冇想睇噶。 冇想睇。 咁冇計啦，咁我哋下一集就嘗試下揾下啲女子隊嘅資料滿足下佢。 鋪下啲相。 定係期？定係你留翻啲開啲期票出嚟，揾一集嚟， 揾一 集嚟講喺度。 零 rating 得慈生一個。 女子隊加呢個太太團咯。 唔 係 你主要唔好講我哋日本籍球員。女子队啊！ 哇，嗰两句极品嚟喎。 咁话晒呢个荷兰球员都系 Nike 啲 model 嚟噶，Nike 运动衫啲 model 嚟噶，要翻咁上下噶。 OK， 咁啊，跟住一跳去和仔度先。咁和仔咧就唔使拐杖啦。咁啊，都唔系因为和仔，唔系和仔而家科尔尼都好似变咗个大事咁啦。早排越南 U19 嚟阿仙奴。進行咗一個探訪嘅，咁阿和仔都好似親善大使咁帶佢哋周圍走嘅。 我發自己10萬磅可以。 10萬磅咁應該做乜嘢啊？咁可能嗱，同埋同時間咧，因為可能冇入波獎金啊、出場獎金嘅關係咧，喺三月份咧就開始去 Sky Sport 嗰度就 計數錢啊， 幫手係啦，做一做呢一個嘅叫做咩咧？講波佬啊，即係幫手評一評述咁啦，咁啊揾翻啲外快。 咁樣行得啦，所以都係去球場睇波咯，見到。 都幾好啊，和確特可以喺啊呢段時間度揾下秘魯做下嘢，咁但係我哋另一個長期文員唔知係咪真係轉職做文員咧？ 唔係，但係俾出糧出去出半份嘅啫嘛。 咁佢唔使生活嘅喎，好似和確特你都話冇入波獎金就走去秘魯喎，但係俾出半份糧，佢可以唔使做其他嘢喎，專心做文員嘅喎。 但你諗下佢慳啲使嚟講，佢都可以使好耐喎，筆錢， 即 係咪先？ OK， 咁又翻翻轉頭，普多斯基先，普多斯基出咗本書，咁咧就自轉嚟嘅，就做慈善嘅。咁如果香港有得買啊，大家即係除咗捐錢啊呢個不想打賞錢之外，都可以嚇買翻本支持下， 做下慈善。咁但係咪應該德文嚟喎套？ 有英文翻譯嘅， 有英文版嘅， 拍本自傳嗰啲， 拍級部分買咗啦。我最嬲尾個 chapter 開始睇。 点解调翻转头睇？ 因为最屘个 chapter 系讲佢话佢即系球员之后嘅将来个打算啊嘛。 哦， 我睇最屘个集之后，前面啲唉，得闲先睇啦。 好啊，都知噶啦，前面 都知噶啦，都知道。好，最屘咁啊，高斯哲尼啊，就同啲球迷呷醋啊，就话你点解你哋成班都比其他哥仔、其他队友系得佢冇咧？咁所以而家呢、英國當地阿仙奴嘅球迷呢，佢有部分小嘅球迷組織呢，就已經開始緊呢個集體嘅創作㗎啦。咁啊，大家到時睇一睇呢個季尾之後會唔會有啲成果出嚟 呢？即係禁區頂鏟到個靚波，跟住就開始後場。 就開始係啦，有首歌仔咁嘅。係啦，就會有啲咁嘅嘢啦。 咁我哋去高登度講下先。 係啦， 高登好多歌㗎喎，高登。 高斯尼單獨一個人嘅歌就冇㗎。 冇啦，成高登 成隊就有 太我阿仙奴啦， 成隊就大把。 唔係，同埋都要講埋啦。咁啊，高斯仔就近日捐出咗60万欧元啊，就拯救咗一間手風琴工廠啊，喺法國嘅一間小仔。咁啊，老牌手風琴廠嚟㗎啦，1919年啊開始啊。 做咩要捐錢俾人嘅？ 咁因為我哋強國嘅低價樂器啊，衝擊緊歐洲嘅市場，就搞到嗰間手風琴廠冇咩生意。 因為如果係人手做嘅手風琴咧，又係其實人手做嘅樂器係好貴啊嘛。係咯，如果你量產就平啦。你話如果係大陸啊或者其他地方量產就平。 所以個本土化咧，即係全球嘅趨勢，即、就、係、是、本土咩咧？本土出產嘅人啦，出產嘅貨物啦。service 啦，同埋啲思想行為都係本土化，因為即係全球性咧實在太過分啦。 冇計， 全球化有咁大個，咁大力量你就會有咁大反彈。全球性咁你話， 即係本末倒置 啦。我 record 先啦，個財經節目好強嘅節目。你而家又嚟兩個， 停到㗎啦，停。 依唔係財經嚟啊， 停啦停啦。 所以暑假一定開一集俾佢哋，我就講點知我就講專講球會財政，大家。俾真係俾心機聽到時 ，OK。 掹埋投資阿仙奴嘅好處。 Okay. 喂，買到我都買啦！我哋上次講過貨源 15000磅。 诶，反慢讲，继续呢个 topic， 沽慢沽反慢 股票。 乜啲球队落咗 conference 之后，仲可以上市？ 破产啊，就系。 跟住讲翻球会动向先。咁原来阿仙奴喺三月头咧，都仲签咗个人嘅。就簽了一個 QPL 的首席球探啊，咁啊 ，Ian Bromfield 啊 ，Bromfield 咁啊，球探嚟嘅，咁啊，主力嘅搜索範圍咧將會 focus 喺南美同埋歐洲嘅，但係美洲方面大家都知道卡巴斯安就真係唔錯啦，啲成績， 陣間都有嘢講我哋 嘅，啊主係啦。 南美我哋有 卡魯士偉拿嗰啲咯嚇， 加強佢係 QPR 唔係熱刺乜點啊？ 唔係曾經做過熱刺，跟住 佢邊段時間做過熱刺先？ 最早華頓漢嗰段時間，跟住保亞斯走佢就走啦，佢走去 QPR， 即係佢咁都唔好咯。佢1亿磅唔係佢使嘅， 唔係佢使嘅， 咁都俾你揾到位入即係抽人哋嘅。 哇唔係， 但 係 原來呢個人咧都幾犀利喎，曾經代表過英格蘭嘅青年隊踢過波， 係啊，邊打 英格蘭嘅咩隊啊？ 邦熱代斯咪邊打 佢咯？唔係應該恥笑佢咩？1亿磅都攞到啲咁嘅成績翻嚟， 唔係嗰幾個人而家仲邊有踢啊？個林美拉有冇踢啊？冇踢啦， 冇啦，拉美啦，歐霸有出咯，見。 唔係，我淨係想問下12码攰子手。 咩？人哋叫86径12码攰子手，王。 冇錯，佢出場時間就係球證吹咗12码之後，佢就換入嚟。 射12码。 所以其實佢入球咯，都係計即係比賽時間入球啦，分數咧應該好高喎，係嘛 ？OK。 即係勁咁。 西蒙希應該有賺 可能佢嘅。 勁過幾多？ 即如果個教練處心積慮，一有12码先換出嚟嗰時，佢真犀利啊！數據 繼續講翻呢條友個背景先，其實都幾犀利喎，做個商業罪案調查科，跟住破解個30几单嘅殺人案啦，同時 哇，咁佢真係有殺人兇手嘅思路咯， 有25年呢方面嘅經驗。 一定有殺人兇手思路落去。 阿仙奴有啲咩懸案要去查咧？ 咁我就期待緊嚟緊會有啲好狠辣嘅房中會加盟。 唔係，我想，唔係，我有個疑問，阿仙奴啲咩懸案要去查咧？ 系咪 即系有大亚比尼奇受伤两年冇上阵， 即系点样样廿几处伤患啊嗰啲，点解可以？ 唔好做球探，叫调查下呢个伤患情况先啦。 伤患情 系嘛，破下案先啦。 OK， 咁跟住就有得玩啦。阿仙奴咧就同 Sand Studio 出咗一个新嘅弹珠台界面。咁你详情咧就上 Super Legal。football.com superleaguefootball.com 嗰度睇啦，自己 OK。 咁咪喺啲球星面上面喺度玩波子咯。 系啦，冇错啦，弹嚟弹去粒波。 点解又玩波子啊？ 好彩唔系我对女子队长。 咁波子机唔系玩波子咩？ 我唔知点解，硬系觉得呢句嘢好似有啲。 唔系谂下边度嘅？ 我哋系捧阿仙奴男子队啊， 唔系女子 队。 咩人谂乜嘢咯？系啦，讲完 大家啲语气啊嘛。 下一样 咁啊，球会董事 Ken Fair 为球会效力咗超过60年，喺无声无息之下咧，2月28号球会帮佢起咗个雕像嘅。但系当然啦，呢一单新闻就冇柏金嗰个咁轰动啦。咁同埋 Peter 爸爸就喺群组同我讲话起少一部车，系嘛？ 哦系， 因为佢入行， 因为点解咧？即系嗰个铜像咧，就系即系用翻个造型，就话佢12岁嗰时， 部车嗰度 啊，放学着住条校裤，攞个波一波散落部车度。 你听爸爸讲一讲，我先醒翻起嘅，又听过呢样嘢。哇，大佬！ 冷靜啲， 一個第一節嘅雜碎雜五個月都成20几30篇，你真係好難記一樣樣記得架。 求其叫人家拍翻車喺前面啦。 雪佛龍嗰啲贊助。 係啊。 好，跟住就最緊要嘅消息啊，老司機梅迪薩卡續約就確認咗。咁老司機就2年。 梅迪薩卡去到一幾年啊？15年啊？梅迪薩卡。 梅迪萨卡好似17 啊， 17 强烈建议老司机睇 一七咪30几岁咯， 30几啦，37到啦，应该嘛？有冇36啊？ 咩？即系嗰阵 时唔系我话梅迪萨卡个将要去到17年，佢咪30几岁咯？ 系啊， 都系噶， 30零，都30零嘅。 佢而家先啱啱30啫嘛，好似系咪？今年29、30。 OK， 咁就球会又讲到呢度，咁前球员系列咧？就繼續講，因為講開啲老嘢嘛，老司機啊嗰啲咧，咁啊講前球員啦。咁啊，亨利就喺 ESPN 嗰度專訪就話冇考慮過2014年完咗美職之後退役嘅，咁亦都會講到話即將會重返倫敦生活。咁到時阿仙奴會唔會免簽佢半年？ 佢咁即係 就俾佢光榮喺阿仙奴退休咧？係啦，咁呢一個就會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啊！嚟緊嗰一季，我覺得。因為頭先都講過啦，真係 即又唔退役，又翻翻英國倫敦生活係嘛？ 係啦，咁我諗佢唔會加盟車路士啊， 唔會熱刺啊， 熱刺啊，維斯咸啊，富咸啊， 唔會啦， 都 唔會啦， 打 U21 啦， 唔係有 B 聯賽噶嘛，亨利掛帥咯可以， 係喎， 係咯， 落 B 聯賽同啲即係舊友隊同蒲一齊踢下啦，你好快點南啊嗰啲咧， 廢物攬 ，OK。咁啊，繼續講埋先。 傑斯啊，仲有傑斯添。 二月中，列文就陰功啦，俾人哋偷手袋，直情偷咗啲證件啊，嗰扎嘢啊，搞到佢諗住去菲律賓嗰度踢波做慈善都未必搞得成。係啦，咁啊，仲即日啊提供咗2000英镑嘅報酬，就香港嗰啲袁弘咁咧就話，你錢嗰啲啊唔俾翻我唔緊要啦，最緊要俾翻個護照我啫。咁啊，好鬼陰功我覺得。咁就跟住法比加斯咧，就喺柏金銅像開幕嗰日咧，就同柏金咧就食咗2餐飯啊！咁 依單料堅定樓， 堅定樓有埋相添， 有相啊？點解唔見過嘅？ 堅過石堅，我遲啲俾你睇。哦、啊，堅嘅呢單嘢。跟住阿羅倫咧，記唔記得邊個羅倫啊？ 羅倫啦、啊，即是右閘啊！ 右閘12号嗰個咧，就之前喺 Twitter 嗰度咧就講咗自己而家讀緊工商管理。 咁想做球會經理人啦、 啊。希望啦。好，跟住而家啱晒啦，讀埋啲 U21 就啱啱好完呢節啦。咁啊，2月18号。 你監製，你頭望做咩啊？ 我睇下啲時間啫嘛，監製嚟噶。 係啦。 哦，貝連、屈福特提早回召，冇辦法啦，因為換咗教練之後咧，就冇咩俾人用過上場啊。 今年好似啲外資全部都係即係冇乜成果地嚟打回頭咁樣，係嘛？ 今年真係差啲，今年大除咗祖爾金寶係比較 祖爾金寶成季最曬， 係屈福特打得好嘅咩？ 我嗰日出名之前咪騎劫咗曼聯新聞嘅，都話咗祖爾金寶危險㗎啦。 祖爾金寶， 唔係但係貝連咪喺屈福特打得好嘅咩？ 打得好，但係因為換咗 教練 信任 佢咪 冇辦法啦。 好難啲後生仔啦，教練唔信就唔信嘅。 係唔信就唔信，冇計。咁就第二個阿 Pom， 咁啊外借高雲地利嘅時候咧，雲家又嚟新嘢啦。咁啊有一種叫做超級嘅狗，我覺得係好非常之狗賊嘅條款嚟㗎。咁嗰種條款咧係咩咧？就係、是、原來我外借緊英冠球會嘅時候，但係我有 FA Youth Cup 同埋 U19 歐聯同時舉行嘅期間咧，係阿仙奴係可以突然間抽佢翻嚟踢兩場波㗎， 即係有啲法律罅咁嘅嘢咯。 係啦，即係阿仙奴係，我覺得呢個好狗嘅其實，即係你明明借咗個人俾人，但係無啦自己有杯賽咧，又抽翻人哋翻嚟踢兩場，跟住又俾翻人咁。但係最勁嘅就係阿仙奴召回佢之後咧，呢兩個杯賽咧係的而且確進咗級嘅。 犀利！ 但係反而琴日冇回召佢嗰場 U21 咧。聯賽錦杯咧， 出咗個落， 係出咗局噶，係輸咗3-1㗎，所以都幾犀利㗎。 林美香卡士 係啦，咁跟住講埋祖爾金寶啦，咁頭先講到啦，咁啊費倫巴治季尾咧就有意買斷佢，但係咧祖爾金寶就好似自己話想翻嚟阿仙奴咁喎，最新嗰封 講下先啦， 講下先啦，咁就 其實如果有嘅有位俾佢留嘅，如果真係 有位。當張伯倫移中間嘅時候，其實邊路有位俾？ 甚至我覺得俾佢拔踢前鋒，我都覺得仲都 OK。因為前鋒即係大家當然大家係諗緊嗰個位會唔會係買前鋒啦，但係其實如果買個位，我唔知雲家點諗啦。如果佢係擺佢攞個位俾佢踢嘅話，都其實都未嘗唔可以嘅。我覺得我自己覺得啦，感覺啦。你 Peter 媽媽即刻 咁，我哋嗰個阿仙奴之寶爺爺山柳公點算啊？ 爺爺山柳公係要浸嘅，我覺得 浸嘅， 即係祖爾金寶。祖爾金寶唔使浸啦，係嘛？ 祖爾金寶我覺得 其實唔使， 佢打中下游得啦，係咯， 佢而家佢都叫浸過下聯賽。 呢啲唔係中下游隊啊。 下年就係收翻佢嚟踢曼聯嗰兩場，專收佢翻嚟踢曼聯嗰兩場。 OK。 咁就跟住其他嗰幾單唔係幾重要嘅，唔講啦。咁講一單係比較好過癮啲嘅，阿沙列林啊。咁因為佢有埃塞俄比亞啦、德國啦、美國嘅選擇。咁 點 咧？咁美國嗰邊嘅槍迷咧，就喺白宮嗰個網頁嗰度咧，就留咗言，就要求奧巴馬正視呢個球員。因為咧就白宮嗰個網頁就好過癮噶嘛，就話唔知留幾多個言咧， 十萬個 咧就嗰邊會有官方嘅 reply 噶嘛， 係啊， 所以咧當地嘅球迷咧就組織咗呢個活動噶，就希望奧巴馬正視啊沙列林係咪應該代表美國出戰， 幾得意啊呢個， 呢個我都覺得幾過癮呢個， 10萬個啊。 十萬個 。 如果雲家 同你講下阿仙奴喺 Twitter 有幾多個 fans follow 嘅先。 如果雲家有呢一樣嘢嘅話，我哋都可以組織一下，叫佢例如買人啦，叫佢出場啊，可唔可以？ 咁你未開個貼咯， 10萬個人。 同埋香港啲鄉土啊，其他榴蓮10萬個插佢，叫佢下台啦，或者叫佢咩啦？ 下台都好。 通常鄉土嗰啲有10萬個咪撤咯，係嗰啲嘅啫嘛。 撤咯，找數啊， 找數咯。 但係依個就好明顯啦，埃塞俄比亞都冇波踢噶嘛，咪唔可以參加啦。咁美國同德國咁揀德國啦。 咁應該都會揀德國嘅。 正路就係。 正路。 係啊。即係唔同科特迪亞啊嘛，科特迪亞，喂，真係有杯賽有杯攞噶嘛，大哥。 而且其實沙列林已經入咗德國 U17 啦。 係啊。 係。冇錯。 同日都要講埋喎，阿伊斯菲特咧計 U15 俾德國徵召過之後咧，相隔5年之後就再被德國嘅 U20 徵召。但係好奇怪就係一線隊佢拎唔到機會 ，U21 其實上陣嘅機會都唔係 太多， 唔係太多，同埋表現都比較浮沉。但係今次突然間俾 U20 徵入，我都覺得有啲奇怪。OK， 跟住就自己人啦，阿 Ryan 就同阿仙奴簽咗約。 Ryan 做乜嘢你？ 拉人明星官， 我做咗龙门，系啦， 做咗龙门。 Ryan Hart， 周身几多先？ 就同阿仙奴签埋第一张嘅职业合约。 系啦，周身就秘密嚟嘅。 周身秘密 ，OK。咁职业合约都唔会话太贵噶啦，喺呢啲后生球员 ，OK。 1000蚊咯。 系啦。OK， 咁跟住就讲埋啲杯赛嘅成绩先。 你今集计时未啊？ 可以继续去嘅，你哋中意 嘅。 哦，集集都系。 大家唔好介意，因为今集真系唔系专业人士推麦，我哋要讲到出面噶啦，冇计啊。OK， 青年足总杯。 今集你都系主持之一嚟噶，讲下嘢。 先第一轮赢2-0赢查尔顿先。 下场对乜嘢？ 下場就對主場阿仙奴咧，就都係對愛華頓，就同樣贏3-1，就已經晉級咗四強噶啦。 哦， 即係兩個足總杯，阿仙奴都已經係入咗四強噶啦。而家 ，OK， 嗯，好啊， 係啦， 聯賽杯就出局啦。 聯賽唔係嗰叫聯賽錦標啦，唔好叫聯賽杯啊。係啦，都唔知點界定嗰個杯，因為今年新開咁，係咯，咁啊，係咯。U15、U16 就4月27至5月1号就飞去意大利参加一个杯赛 Ferrari Cup， 咁呢个每一年都参加㗎啦，咁对手有 AC 啊、国米、祖记、皇马嗰啲咁啦。我哋队里面嘅球员呢，韦舒亚、斯哲斯尼都系玩过呢个杯嘅， 都攞过杯嘅，有冇杯攞嘅 咁呢一个级都未，好似未拎喎，即系好似拎过一年嘅。 我担心佢由出道开始到而家都未攞一杯啫嘛。 咁又唔会嘅 ，OK。 咁边有啦，咁边有啦。 咁Peter 爸爸问有冇得拎杯嘛？梗系有啦。 有机会，有机会。 咁我哋呢个节目讲到明啦，阿仙奴咩都讲嘛。咁先讲 U 十一、U 十二先顶你个。 U 十二。哇，你真系。 系咪好破格？ 你 好破格。 你简直赶客啦，你喺度。 U 九好冇？其他头先你。 因为咧，英超赛会咧就举办咗一个 U 十二同埋 U 十一嘅室内足球赛事嘅。咁阿仙奴咧就分别击败咗呢个，哇，好犀利啊！赢车路士啊，赢曼城啊，大佬。咁 U 十一、U 十二咧都分別拎咗冠軍嘅，嗱有杯拎噶， 有杯捧啊， 有杯拎 啊，車路士啊， 車路士曼城啊，大佬， 犀利啊！ 好，跟住就好啦，一個正常啲嘅杯賽啦，咁啊歐洲青年嘅呢一個 聯 賽，即係歐聯啦 ，U 十九嗰個啦，就贏咗薩克達，咁嚟緊咧下一場咧就會作客。對呢個巴塞隆納嘅，咁就問水啦，真係開始問水呢個杯。 青訓犀利到， 青訓犀利。好，跟住就去到。 咦？哇！如果呢場贏咗咪好咯？ 係呢場贏咗就 贏咗可以拆翻之前邊個話即係巴塞斯隊 D 隊好多韋舒亞嗰啲咧。 係啦，就阿仙奴用冇嘅韋舒亞贏咗11個韋舒亞咯。條數會係咁計咯， 希望可以贏啦。 OK。咁啊，去到好啦，最尾啦，今節試訓。咁其他嗰啲就唔講啦，講兩個啫。講一個加拿大攻擊中場，又係卡巴斯安。 卡巴斯安每月推介。 Alpha 呢個 每季推介。 係啦，每季推介今年呢個加拿大人 ，OK。咁啊，值得大家留意。 Garnier Ginola Alpha 艾華艾華。 係啦，都唔識點讀啊。 係唔識讀嘅啫。 唔識點讀，但係呢啲都係加盟嗰啲算啦 ，OK。 係啦。 OK， 好，最尾一單啦，就關阿碧咸事啦。咁啊，碧咸兩位公子咧，原來都已經加入咗呢個阿仙奴嘅青訓營㗎啦。咁啊，包括咗三個， 唔係嗰青訓營係咪暑期班嚟嘅啫？ 可能暑期班啦。九歲三公子阿 Cruz 就參加咗阿仙奴 U 九梯隊嘅訓練。OK。 U 十一唔錯啦。 11歲二仔阿 Romeo 呢個不嬲 就參加咗 U 十一嘅。 係啊，大仔唔生性啫喎。 係啦，咁啊 Hugh 咧嗰度咧，因為碧咸嘅湊仔嘅關係咧，就令到大量嘅阿仙奴青訓咧就同佢合照，就呢單嘢又曝咗光啊。 哦， 呢個就咁啊，曼聯嘅 搞笑喎，而家連第三三子都嚟埋喎，之前就佢個二佬嚟啊嘛。 係啦，原本就淨係以為 Romeo 嘅啫。係 咯。 但係而家連阿 Cruz 都過埋嚟。系啦，咁到時阿仙奴會唔會係鳩斬咧？ 鳩斬無 突破呢個八一隊黃金紀錄。 但如果用碧咸嚟斬，都應該會有翻啲水準， 好過八一隊咁喎。斬十一次啦，斬 你明唔明白個問題？ 斬八次入兩球啦，起碼 個問題係有人斬，但 冇 人 頂啊嘛。 只係佢就冇得頂，真係冇得頂， 真係冇得頂嘅。 OK， 好，咁第一節就完啦，真係大家聽到呢節真係好彩，我覺得。OK， 下一節翻嚟就賽事回顧。 你聽緊嘅係 www.m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朱大調。